係咪即係有可能咁樣做。 有可能。 咁屌講真的喂我係咁樣攞返嚟嘅話我就自然唔會咁樣自己去撳啦。咁所以呢條友呢係有可能逍遙法外㗎喎。 可能。 都仲係可能係。 咁所以總結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始終都係一個疑犯。 是 你是不是他是不是真是一个那个咁嘅即是侵犯女事主就抢劫的那个真是那个人呢、 嗯、 未知。 未知。 是啦。 是啦。咁但是问题就是疑点是非常之明显的你一见到就是同埋仲有一样嘢嘛。咁你喺嗰个疑犯屋企里面你搜到嘢㗎。是。你搜唔搜到嗰个水樽先。一嚟个水樽不过佢都好冇可能咁望鸠啦嗰个系证物冇可能俾啊唔系水樽有喎即系喺警方。 佢话嗰个手机未搵返㗎嘛。 唔系手机就未搵返。 未搵返。 係啦未搵返嘅呢个就系、是。咁亦都见唔到就系话咁话警方就话佢搜佢屋嘅时候就搵咗一啲即系其实系怀疑系即系犯案时候着嘅一啲衣物啦系嘛。咁啊好啦第四就系、是、弟弟一向性格驚青怕死而且系多次入狱嘅惯犯相信佢就唔会自杀嘅。 系。不但系咁讲喎即系你会唔会自杀呢样嘢其实即系佢可能佢即系佢坐个监啦系咪。而且今次佢知道今次係即係唔止係搶嘢咁簡單搶嘢都好重㗎喇其實。 嗯。 即係你唔止搶嘢你仲侵犯性侵犯個女事主嘅知道可能會判得好重下㗎喎。所以即係有一種輕生嘅念頭其實唔出奇囉我覺得呢樣嘢絕對唔出奇。 嗯。唔係即係我亦當然唔可以排除佢即係真正正係自殺即係呢個念頭啦。 即係如果嗰個真係嗰個犯真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犯啦。咁、 啊、 有自殺念頭就係完全出奇嘅事。 唔係咁唔係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可能㗎嘛。即係如果撳機嗰個其實係即係呢個冤大頭即係而家嘅死者呢。喂咁佢會唔會即係其實同真正犯案嗰條友都係即係非常之友好啊定還是係非常之肝膽相照唔想連累到佢啊知道件事原來咁大鑊嘅不過我死咗佢算啦。咁都好大鑊喎。 咁都真係好肝膽相照喎、啊、真係。 咁都真係好肝膽相照。因為其實講真點解話佢人相識嘅話呢因為其實講真你冇可能有個密碼㗎嘛。 係啊。 係啊一定係嗰度有交俾佢先知嘅。 冇錯。 係啊即係你如果你就算執到嘅。 係。 你都解釋唔到你自己走去撳錢㗎嘛。 即係我信得過佢先叫佢撳錢啦如果唔係佢撳咗錢自己走佬咁樣。係咪都可能㗎嘛。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真係尤其係啦尤其一樣嘢啦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即係你見到嗰啲網民嘅反應、嗯、其實對差佬呢係非常之有戒心即係其實非常之充滿懷疑係本能地充滿懷疑。喂你諗下即係你如果你講返五年之前你有雨傘運動之前呢即係你發生咁一單咁嘅嘢其實啲人會唔會對差佬咁多疑心啊其實係。咁呢樣嘢即係我哋同我哋即係水哥傾過啦喂點解會咁樣㗎咁樣即係其實喂即係其實講真你話你話即係有啲女士啦咁樣就可能佢自己又未審先判啊咁樣就覺得嘩呢度有抵死啊乜乜乜乜。喂咁但係即係你一見到好多人都係即係都係基於一種唔信任呢就係、是、真係對差佬呢即係嗰種疑惑推到去李旺陽嗰個 level 呢其實都係一種另類嘅叫做係未審先判嚟㗎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事實上嗰啲疑點呢就真係令到即係啲人係好唔爭得過啲差佬㗎。同埋講真你就算唔係即係叫栽赃唔係話真係叫做老屈啦唔係全心老屈啦你就算唔係老屈都係非常之多人為失誤啦。你有乜可能佢呢条友佢之前尝试过自杀不遂你都唔睇緊佢嘅啫。 即係你讲真啲人会咁讲喂你大佬你警察咁多装备俾咁多资源你人工又即係唔低跟住你仲要咁多疏忽即係呢样嘢係即係。 同埋条友又如入无人之境佢话偷你嘢就偷你嘢嘅。係咪咁你就犀利啦係咪即係你就出個 post 就話即係呢個死者就即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呃咗200幾個 like 㗎大佬。 因為佢嗰條電腦線㗎嘛咁你有條電腦線嚟。 你都唔係攞嚟上網㗎大佬。 係啦今日即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囉咪。 咁但係講真就呢一、這個亦都你見到今日都亦都好多人就係、是、即係去嘲笑呢個差佬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喂以後啲差佬呢走嚟同你講呢真係恐嚇你怕唔怕我借條靚線俾你㗎喇